强有力的执法支撑和保障。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到九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十月二十四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十六，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四和九。来，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呢，气温是比较低的，早晨的时候天气也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添衣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持续晴朗天气，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十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六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二十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六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明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三，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七点三十二分，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受其影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车行缓慢。另外，受西直门桥区北向南车多的影响，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进京方向车流集中。 吴裕泰的大红袍的故事，一片大红袍，满园翠玉滴，正是大家喝茶清润的好时候。大红袍里有哪些讲究？茶叶的老字号吴裕泰和大红袍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吴裕泰的大红袍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大红袍产于福建省武夷山，属武夷岩茶的一种，为乌龙茶类。下面哪一种茶也是乌龙茶类呢？A. 西湖龙井 B. 普洱 C. 安溪铁观音。 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聊聊吴裕泰大红袍中的故事，那么也要跟大家聊到一些茶叶方面的有意思的知识哈。那您知道吗？这个刚才说了大红袍呢是也是乌龙茶的一种，您知道我们下面说到的这几种茶里头哪一种也是乌龙茶吗？ A. 西湖龙井 B. 普洱 C. 安溪铁观音。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吴裕泰提供的茶叶一份。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中国杂技家协会昨天宣布，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将从10月27号到11月1号在中国杂技之乡河南开封举办。来自全国的11个滑稽节目进入决赛，其中包括北京选送的滑稽节目赛活驴。金菊奖是全国性杂技专业奖项，每三年举办一届。滑稽节目奖是金菊奖的子项之一，将会评选出三个滑稽节目奖。一幅幅斑驳的画卷，一件件充满异域风情的饰品。昨天上午，第13届文博会丝路话语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展在北京工美艺术博物馆举行，集中展示了200多件来自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与地区的艺术珍品，其中包括成吉思汗率部第二次西征欧洲期间，当地画家在伊朗亚德里亚地区为成吉思汗绘制的画像。 创意东城暨第13届北京文博会东城分会场已经开幕了，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有亲子艺术营、科学幻想会、创意市集、创新论坛等六场文化活动在东城举办。从10月25号到28号，作为文博会东城展区主会场活动，到东城看戏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国展的4号馆内举行。观众可以坐在馆内观看来自东城区优秀戏剧企业奉上的名剧名片，包括故宫里的小不点、音乐之声、中文版、灰姑娘、我唐吉诃德和第四届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的系列活动等等。博物馆里也有赝品吗？答案是肯定的。美国圣经博物馆承认，馆内珍藏的16件死海古卷碎片有5件是赝品，现已下架。死海古卷碎片是圣经博物馆最著名的藏品，不过这座位于美国华盛顿、造价5亿美元的博物馆，去年11月向公众开放时，就有人怀疑馆内收藏的死海古卷碎片的真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耶路撒冷以东死海附近一处洞穴出土了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经文，也就是死海古卷，这是现存最早与圣经相关的历史文献。英国佳士得拍卖行宣布，定于10月31号到11月8号在网上公开拍卖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22件遗物，包括关于宇宙起源的博士论文、轮椅，还有他在一部纪录片中穿过的短夹克。霍金今年3月在位于剑桥郡的家中去世，享年76岁。他生前罹患运动神经元疾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坐在轮椅上，但是以非凡的毅力和智慧在宇宙学等研究领域取得成就。这次拍卖霍金1965年的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宇宙膨胀的属性》5份现存复印件之一，价格预估在10万至15万英镑，约合90万至136万元人民币之间。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2009年的11月11号被人们还戏称为光棍节，而十年过去了，双十一已经成为了剁手族的购物节了。从10月20号开始，双十一战役就已经正式打响了。相比往年各个平台复杂的满减特惠以及诸多使用优惠券的限制，今年的游戏规则会更简单。天猫全品类超过50万款商品开启预售，支付定金就可以获得立减优惠。而京东双十一的优惠主要以价格直降和抢优惠券为主。作为京东王牌活动的京东超级品牌日也将于11月5号上线，在专场期主要以商品直降为主，苏宁则是根据区域划分全部出击，联合了200多家主流家电、快消和母婴品牌，共同投入5亿资源让利消费者。以日本关东为主的地区正在流行风疹，进入今年以来一共出现了1100多名患者，人数增长到2017年全年的12倍左右。最近连续5周都出现了100名以上的患者，东京、千叶、神奈川以及埼玉等在内的首都圈地区尤为高发。风疹是一种病毒性感染症，通过喷嚏或咳嗽等带出的飞沫进行传染。怀孕初期的女性如果患病的话，婴儿可能会出现耳聋或者是心脏疾患等障碍。除了缓解发热等症状的对症疗法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并且只能通过疫苗来防止感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如果上年纪的职工希望继续工作的话，政府将把企业的继续雇佣年龄从65岁提高到70岁，目的是通过增加高龄劳动者来缓解日本劳动力不足、稳定退休金制度等。政府计划在2020年的国会上正式提出相关的法律修正案。日本法律规定60岁是退休年龄，但是到了65岁才能够真正领取养老金。您开始为明年制定旅游计划了吗？热门的旅行指南丛书《孤独星球》的出版公司评选出了2019年的最佳旅游目的地，包括10个最佳国家、10个最佳地区、10座最佳城市和10个最有价值旅游目的地。斯里兰卡位列10个最佳国家之首，其他依次为德国、津巴布韦、巴拿马、吉尔吉斯斯坦、约旦、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伯利茨。 而十大最佳城市依次为丹麦哥本哈根、中国深圳、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美国迈阿密、尼泊尔加德满都、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塞内加尔达卡尔、美国西雅图、克罗地亚扎达尔，还有摩洛哥的梅克内斯。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虽然高，却是产量稀少，过度采集被认为是造成虫草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气候变暖也导致了虫草生长地的环境变化，进而致使这种稀有的药材产量减少。虫草常见于海拔3500米以上的地区，是虫草菌寄生在蝙蝠蛾幼虫尸体上形成的菌虫结合体。虫草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要求冬季气温低于0度，但土壤又不至于永久冻结。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昨天进入了霜降节气，在大风的助力下，北京重现蓝天。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意味着天气会越发的寒冷。预计本周四本市将迎来一轮降雨降温过程，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温跌至15度左右，深秋的冷意愈发明显。气象专家提醒，进入霜降节气后，天气逐渐变冷，大家外出需要注意添加衣物，谨防生病感冒。本市的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已经启动了，您可以就近前往有资质的接种门诊接种流感疫苗。疫苗的接种将持续到11月30号，60岁以上京籍老年人和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今年本市提供三价和四价两种流感疫苗，6个月以上到3岁以下的儿童只能接种3价流感疫苗，3岁以上的儿童可以接种3价或4价流感疫苗。3价疫苗和4价疫苗都可以对流感的感染起到预防作用，没有优先推荐，可以自愿选择接种。历年流感监测数据显示，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一般是12月到次年的1月，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措施。交管部门日前推出了服务新举措，机动车现场处罚、非机动车或行人现场处罚以及交管12123平台都开通了微信、支付宝扫码便捷缴款的新渠道，为广大市民群众办理交管业务提供了便利。需要提示的是，目前现场处罚决定书上缴纳罚款二维码的有效期是4个小时，也就是当事人在现场处罚决定书生成4个小时内可以自愿选择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这个二维码来缴纳罚款，超过4个小时之后，当事人就只能通过原有渠道来缴纳罚款了。此外，当事人通过扫描二维码方式已经成功缴款后，这个二维码随即就失效。东城区的东四胡同博物馆开馆了，北京的老胡同就又多了一处打卡地。东四胡同博物馆正在招募志愿讲解员，18到70岁之间热爱北京历史文化、对东四地区了解的市民或街坊邻居、有古建文物知识的人士或者大学生都在招募的范围之内。随着天气的变冷，北京植物园内的彩叶树种纷纷变色，目前园区内白蜡、枫树、漆树、银杏、金枝、国槐等都已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植物园已经呈现秋色绚烂的景观。除了常见的秋叶树种外，植物园内的马挂木、珊瑚礁、榉树等也已经开始变色，丰富的叶形、艳丽的颜色让大家感受秋天的色彩。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唐山的地震，三个伟人的去世，就在这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好听的歌曲，怀念毛主席的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交给我唱了。就是那年我30岁，就是那首歌，全国人民记住了我，所以特别记住这个字。 1976年，76，好。这个七六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意义哈，卞老师选出了第76位幸运的朋友，我们看一看，请编辑数数是谁。我们编辑说，除了秋子答错了，其他朋友都答对了哈。好，这是第一道题的这个，我们编辑正选着来看看。第二道题说的是武夷岩茶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什么朝代就已经开始制茶了呢？唐、宋、明，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吴玉泰提供的茶叶一份。来，我们的朋友们很想知道第一道题第76位答对的是谁吧。我们的编辑选出来了，是踏雪寻梅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另外，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正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如果大家想看到卞小珍卞老师的风采，想看到咱们吴玉泰的赵如新赵董的话，您现在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我们这个公众号里这个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在微博上您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秋冬初期呢，正是大家喝茶清润的好时候，今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大红袍的故事，说说茶叶老字号吴玉泰和大红袍之间的缘分。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北京吴玉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书新以及著名的歌唱家卞小珍。那么今天呢既然要说到这个大红袍呢，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来历了哈。都说大红袍是非常珍贵的茶叶，它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其实也很有意思，是吧赵董？ 对。 哎，跟我们说说。 大红袍名字的由来，历史上呢有很多的典故。据传说是明代呢有一位上京赶考的举人，他路过武夷山的时候，突然感到肚子剧疼。这个时候呢，恰好遇到一个和尚，和尚给他冲泡了这个他珍藏的大红袍给这个举人喝，这个举人喝了以后，这肚子立马就不疼了。这个举人进京赶考呢也中了状元了，中了状元之后呢，他就是来向这个武夷山来感谢这个和尚，并回京的时候又带了用锡罐装了一颗大红袍带回京城了， 献给皇上去了， 给了皇上了。皇上喝了这个茶以后，身体也感到就是非常好， 喜欢这个味儿。 对。于是呢他就让这个状元吧，亲自到武夷山去，把这个御赐的这个大红袍吧，就是带到了武夷山，这样 挂在了茶树上， 挂在那个茶树上了。这是也是以示感谢吧。 所以这是实际上是皇上赐的一件大红袍，挂在了茶树上，所以这茶就叫大红袍啊。 对。 啊，这是这个大红袍这个名字的由来。那么大红袍的这个名字呢，刚才您说了，这是明朝的举人上京，应该是学子上京赶考哈。所以说大红袍这个名字，实际上从明代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个茶叶的名字。而且呢，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大红袍啊和我们现当代这个人也有很多故事。我就知道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毛主席就送了他4两大红袍母树的茶叶，是吗？ 对对对。 哎，跟我们说说。 就是上个世纪，应该说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呢，毛主席就赠送了他4两大红袍，给尼克松。当时呢，据说是尼克松说是这个怪主席就是太小气了，说区区这个4两茶叶，说他几个随行人员呢一分，说就完了。当时是周总理在旁边，周总理笑着对这个尼克松说，说主席呢已经把这个半壁江山都奉送给你了，后来这个周总理呢也把其中的典故告诉了尼克松，也就是这个大红袍这个茶是非常珍贵的，母树大红袍，

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有利于交通出行。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明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你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4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南三环木樨园桥西侧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西南三环丰益桥南的内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二环小街桥上的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东部城区建国路、京通快速、姚家园路、广渠路南部城区的蔡侯营南路、开阳路、马家铺东路、南苑路、蒲黄榆路，西部城区莲花池东路、莲石东路还有富石路，以及北部城区的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德外大街、安利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吴裕泰的大红袍的故事，一片大红袍满园翠欲滴，正是大家喝茶清润的好时候。大红袍有哪些讲究？茶叶的老字号吴裕泰和大红袍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吴裕泰的大红袍故事。武夷岩茶是中国传统名茶，产于福建闽北、秀甲东南的武夷山一带，茶树生长在岩缝之中。武夷岩茶具有绿茶之清香，红茶之甘醇，是中国乌龙茶中的极品。商周时，武夷茶就随蒲敏侯的军长会盟伐纣时进献给周武王了。西汉时，武夷茶已初具盛名。唐朝孙桥在《宋茶与交刑部书》中提到的晚干侯是武夷茶的别名最早的文字记载，那时候已经开始盛行栽种。宋代中国制茶技术进入改革时期，饮茶风气盛行，茶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各地产茶不下百种，仅贡茶就几十种。武夷茶也是北院贡茶的一部分，运往建州进贡。元代的统治者嗜茶成性，颇有品茶功夫，武夷茶变成了首选。于是在元代，武夷茶正式成为贡茶。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我国茶圣陆羽于公元758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其中对冲泡的水分成了上、中、下。他认为的上水是什么水呢？ A. 山水， B. 江水， C. 井水。 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也已经出来了，很多朋友也都答对了。赵董给我们来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吗？刚才你也看到答的人数了哈， 我选131吧。 啊，为什么呢？选这个数呢？ 就是吴裕泰创建至今，到今年是整整131年的历史。 哇哦，好，那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131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喝的是这个水哈，冲茶的这个水，泡茶的这个水，不能说冲茶，哈哈，泡茶的水哪种是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山水、江水还是井水？知道答案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吴裕泰提供的茶叶一份。我们编辑在数的同时呢，赵董也看一看我们的老朋友洪生，他发了图片，我刚才也请您过来看了。他说他这个几年前收藏的吴裕泰的这个瓷杯只藏不用了哈、啊，是不是？这是您这吴裕泰的杯子，很精美哈、啊，瓷杯上还印着这个蚯蚓乌龙东红茶。 这是我们的杯子， 是您的杯子哈、啊，看着还是很亲切的，上面还有这个红的这个印纹哈、啊，还有画的这个精美的这个画，白描的画很有意思哈、啊。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刚才说的这个是第100多少位？ 131。 第131位答对的朋友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邓晶，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如果大家想现在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在微博上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直播。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书新以及著名歌唱家卞小珍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一说

有多少人当年在读《平凡的世界》时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艰难的爱情，苦难的生活，不屈的奋斗，为什么今天依然动人？十月文学话题之一《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这部不平凡的文学著作。 十月霜降已到，您想念伊百利的百分百羊毛被了吗？ 伊百利的羊毛被一律都是含羊毛百分百的纯羊毛被，柔软舒服啊，更是采用了防钻毛的设计，所以呢，每一年的推荐啊，都会引发一个抢购热潮。 是的，如果您最近要给家里面添被子，那么本档的新品首发活动，大家千万别错过！伊百利百分百的纯羊毛被抢购首发，仅此三天的时间，带到吊牌价2980元的1.6折的折扣。这一床只要498块钱。 是的，还要再送一对安睡枕头，订购两床的除了送四只安睡枕头之外呢，还要再送一床羊毛被，优惠力度之大让我们主持人都很咋舌啊，等于说用996块钱就可以拿回家3床被子4个枕头，整个家庭都可以换上新被子来使用了。 对的，但是呢优惠只有3天时间可以享受到，新品首发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价格明确，档位清晰，送礼自用，主卧客卧根据需求想怎么买就怎么买，不用担心花了冤枉钱。而且成功订购还免费送到家，满意之后您再来付款。4007106108。 伊百利不但对于被子里边所使用的羊毛的要求是十分苛刻，而且呢整整20道工序，每一个环节的安排都是再三考量，通过脱脂和碳化工艺进行处理去除异味，而且呢还会对羊毛进行防缩处理，再反复的梳理和清洁烘干，最终投入羊毛被的生产，真是连处女座你都挑不出来毛病。 所以啊，大家肉眼就能够看到里面的羊毛呢是自然的柔合在一起，丝滑绵密，很好的保持羊毛自身的天然卷曲度和蓬松度。 对， 就像是藏了一朵巨大的云朵在被子里面一样，让我们抛去一天的压抑，洗去一天的疲劳，尽情享受到羊毛被带给我们的温暖舒适。 是， 所以大家也赶紧来打通4007106108，4007106108。498一床，再赠送2只安睡枕。 对， 订购2床996，带回家的可是3床被子、4只枕头，总共呢7件单品，全部家居配套齐全，只要花到900多块钱。 是， 我们的导播在提示啊，说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啊是全面满线的状态了。 是的，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498块钱一床送2只枕头，买2床直接得3床，还有4个枕头免费赠送。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听到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呢是免费的为您送货上门的，满意了之后再来付款，不满意就可以直接拒收，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活动仅此3天，错过了价格就不可能是498元一床了，所以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